Thank you.

纸风筝，风筝它轻轻地摇着，摇着我童年的梦，摇着我童年。

是春水的故乡，桃花春水两相依，看也看不到。你是春水秀海棠，我是桃花的温柔，桃花春水向东去，永远不分手。 那春天那个桃花 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 想应不曾改，漂泊的人儿就要

当中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抱墨演唱的《边疆是我温暖的家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音乐在旅途当中我们再相会吧，再见。